以下是广告时间。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八八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八八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咱北京人呢，爱吃包子啊，各种各样品牌的包子呢都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狗不理的包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天津狗不理食品公司的孟经理。孟经理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说到这个狗不理包子，那真是中外有名，全国有名啊。那么自从来到我们北广平台为大家推荐以后，真的是卖得非常的好啊，这点您是深有体会的是吧？ 哎呀，谢谢，这个在北广平台这个确实是卖得特别好，深受这个广大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喜爱，我们也特别特别的高兴。 嗯，因为这个狗不理包子虽然有名，但是如果大家要吃的话，现在还特别麻烦，得到天津卫去吃这个狗不理包子。 是 啊， 对， 因为原来北京的仅有的几家呢，现在好像也没有了。 是啊，我们现在就主要在天津市这个做正宗的直营的这个狗不理门店了。 对，当然了，现在北京的一些超市呢可能有，但是您说您到超市去买的话呢还挺麻烦的。 是，你得停车，你得结账，你得排队， 是、哎、然后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还挺麻烦、嗯、是吧？这个的话订上以后先给您一个券， 嗯， 是吧？什么时候想吃了按这券上的电话一打，然后新鲜的包子送到您家，您这么一腾怎么着的话，哎，这个非常新鲜的就能够吃到口了。 嗯 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啊这个孟经理啊给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狗不理包子啊，应该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老品牌了，这么多年它依然受到大家的欢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嗯，这个狗不理啊是百年的老字号，也是个这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做包子这么多年秉承了几样，第一就是选料真，选料实，真材实料，这个狗不理包子非常盛名，而且制作工艺我们的老师傅都非常认真，一定要选用这个新鲜的猪肉。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它狗不理的馅儿选馅也非常严格，狗不理包子这个调馅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格考究，这个不同季节它的这个肥瘦搭配比例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天冷了，冬天了，这个可能肥的就多一点，夏天呢就是这个肥的就少一点，春秋和暖这个肥瘦就对开，馅料呢这个和的这个细而匀，同时呢这个不同季节打入这个高汤拌的这个馅呢再配以这个葱姜末，这样的馅料呢就不肥不腻，而且非常的软糯适口。 哎， 同时呢这工艺也非常讲究，咱们这个狗不理特点就是水馅拌发面，水馅刚才讲了肥瘦比例啊高汤啊，这个面就是拌发面，它是这个也是狗不理独有的，这个面呢这个口感柔软，这个能够锁住汤汁，这个而且易于消化，这个包子包出来呢不跑油，外观好，这都是狗不理的特色。 没错，所以说到狗不理包子哈，怎么这么好吃？那刚才说了，真实材料，馅料也特别的讲究严格，而且工艺呢也特别的独特，所以造成了这个狗不理包子真的是好吃啊。那说到它的好吃啊，这名字就能够解释一二，是吧？为什么叫狗不理？ 嗯、 您来说说。 这个狗不理是有个小典故，当时呢，就是我插话等着说啊，清光绪末年， 这个在天津郊县有个农家，有一户农家呢，这个40岁喜得贵子，给这孩子呢取了个乳名，现在叫贱名，叫小狗子。 嗯， 这个希望他好养活。狗子呢，这个14岁到天津，就小站就编练，这个到天津呢就学手艺，在侯街后一带呢，这个开了个包子铺。他发明了这个水馅半发面的这狗不理包子，因为当时呢，这个天津是漕运文化、码头文化，南来北往的客商比较多，北方人吃发面的，南方人他吃的是死面的，这个小狗子就发明了半发面的，是北方人也喜欢吃，南方人也喜欢吃，南方人吃呢，这个又能这个半发面能锁住汤汁，北方人呢还容易消化，又不同于南方的这个死面，做出来的包子呢口感柔软，鲜香不腻。这个后来呢，这个袁世凯在这个天津编练新军，把这个狗不理包子呢就带入宫中，讨慈禧太后老福卫的欢心。现在讲这个老福卫就是我们现在的背书网红，他当时吃完狗不理包子叫凤颜大悦，为这个包子呢提了首诗，叫什么呢？山中走兽云中燕，腹地牛羊海底鲜，都不及这狗不理包子香矣，食之呢长寿矣。从此狗不理包子在全国就非常有名了， 没错，一直延续至今。 对对对 啊，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人都想啊，这个吃包子嘛，咱们就吃狗不理。但是狗不理包子啊，原来大家也有感受，就是挺贵的，然后呢到店里吃吧还得排队，挺麻烦的。哎，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这个狗不理包子啊，是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哎，那些麻烦全都给您解除了。哎，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真的特别的高。嗯，这个孟经理跟大家说说吧。 第一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包子呢，是纯手工的这个猪肉包，应该是420克一袋，一共9袋。这个手工，现在咱知道，但凡提到手工二字，这个沾边的东西都很贵。而且呢，就是今天给大家这狗不理包子呢，是严格的这个手工工艺，百年传统的老手艺，连褶花都有讲究。我们这个每个包子都是16到22个均匀的褶花，形似一朵含苞欲放的白菊花。同时呢，这个狗不理包子它的制作工艺呢也非常的考究。从这个蒸完包子之后放入这个蒸箱，一直到出来成品，严格时间控制在1小时内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精控的这个制作，我们的面团啊，狗不理的面，大家也知道，狗不理的面它用的是我们狗不理独有的这个1号的专用面粉，它的面粉是小麦的粉心粉。同时呢，严控这个湿度和醒发的这个温度，待面团醒发之后呢进行制作，面皮呢这个柔软，容易消化。水馅刚才我也给大伙儿介绍了，就是狗不理特色就是水馅，这个采用的这个后腿肉和脊边通脊，24小时排酸，高汤打馅，香油活馅，肉馅呢不结团。您吃这狗不理包子，第一口您有皮有馅，吃到最后一口它还是有皮有馅，而且呢这个您能够吃到这个正宗的这个狗不理包子。第二个就是酱油，狗不理选用的这个酱油呢是我们狗不理独有的，是东北的大豆180天的这个发酵时间长，而且它酱香味非常浓。您吃狗不理包子，品它的面香、香油香、酱油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特色。 嗯，而且咱们这包子都是手工包制， 对，纯手工包制。 对，里边是不含有防腐剂的啊， 是是是， 味道也非常的好。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我来说一下吧，咱们是420克一袋啊，将近1斤一袋，咱们是给大家9袋啊。另外呢，连同这个主品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就是无糖的黑芝麻汤圆，咱们是450克一袋，再给大家3袋，是吧？这个整个下来的话呢，好，如果在市场上呢，你要吃1斤狗不理包子，那贵了去了啊。 是啊， 对。但是今天的咱们整个这个组合啊，一共是9大袋，还有3袋汤圆，299元。啊，所以相比之下呢，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的合适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来，我再重复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天津的正宗的狗不理包子。那么也就是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狗不理包子，咱们是420克一袋，咱们是给大家9袋哈、就是跟那个餐馆里边点的那个狗不理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纯手工制作的，对、一模一样。 只是就是说给它冻上了， 对对对， 然后呢，哎， 为了方便这个想吃狗不理包子，他不能都去店里吃啊。 对 啊，但是我全国各地我有这个产品之后，可以通过咱这个平台给您寄到家里，方便您省了您去店里吃去了、哎，在家里能吃到正宗的这个狗不理包子。 好。跟店里吃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对对对对， 所以这点您不用担心。一共给大家呢是9大袋，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赠送，就是无糖的黑芝麻汤圆儿。哎，这也是咱们公司的吗？ 是，这是我们狗不理做的这个汤圆儿。狗不理的汤圆呢也非常有特色，它是大汤圆，每个汤圆呢30个，而且呢这个馅料非常这个丰富，这个一般比一般的汤圆的馅呢都要足， 个头大， 个头大，对，而且呢这个也是真材实料。优质的糯米经过数道的水磨工艺，而且黑芝麻呢是醇香浓郁，入口细腻，香醇软糯，非常非常的好吃。 嗯，狗不理包子做得好，这个无糖的黑芝麻汤圆肯定也不差啊。 对对对对， 刚才您说了一枚有30克啊，个头大，这个馅料也多啊，十分的满足，入口也特别的细腻，香醇软糯哈、啊，真的是醇香浓郁啊， 唇齿留香。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一共299元，299元。那如果要是市面价的话，比如说您到餐馆里点一斤这个狗不理包子，那我估计就现在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酒店里卖一笼包子，一笼包子8个就46块钱，46笼一笼。 哦，甭说一斤了， 不成一斤了，对、 所以这真的是很贵。然后再加上这个汤圆，咱们才299啊， 合适， 所以是挺合适的。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这个包子怎么吃，无论是这个蒸一下、煨一下、烤一下、煎一下啊，甚至什么鸡蛋包子等等的哈、都可以做。另外呢，你说早餐、午餐、加餐、晚餐，其实都可以吃。 是，什么时候想吃了，早点也行，中午饭也行，晚上你说回家了，我懒得做饭了，我这个腾点包子，哎，非常非常省事儿，简单、方便、快捷，味道也好，非常的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而且呢，狗不理包子它太有讲究了， 是 皮儿、馅儿、工艺什么的都是跟其他不一样的。 对，这个你看，刚才我也给大伙介绍了，就是狗不理特色的就是水馅半发面。馅儿呢，一年不同季节，我们的这个选用的猪的这个部位、肥瘦的比例，包括打入高汤的这个多少，都是有比例的。这是说馅儿。然后呢，我们用的酱油、香油、葱、姜，它都有它独特的产地。真正的就是您吃狗不理包子，真是，吃第一口有皮有馅儿，吃到最后一口也是有皮有馅儿。吃狗不理包子的特点就是它的面香、香油香、酱油香，它的这个味道是和其他包子真的是不一样的。咱这里面您翻开您看，就是我们用厨房的家里厨房的东西，酱油、芝麻油、葱姜、香辛料。酵母、料酒、苏打等，这个就是说非常营养、非常健康，而且是真正的这个狗不理的这个包子。 而且它做的非常的精准，比如说它那个外面那个褶是多少个褶？ 18到22个。 18到22个，而且呢是一两面的包3个包子。 对， 哎，这都是有讲究 的。 哎，而且刚才您说了它是半发面。 对，半发面的特色就是在于半发面呢，它又好消化，而且呢还能够锁住包子里的汤汁。 对， 这样呢就能够享受真正的狗不理包子这个美味，同时呢还易消化。 还挺松软的。 还挺松软的，对。 这个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啊，这回呢可真是方便了。您可以不离家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的合适，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天津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咱们主品呢是手工的猪肉包，猪肉馅的，咱们是420克，将近1斤1包，给大家9包 是 啊，给大家9包。另外呢赠品呢也是呢这个狗不理食品公司天津的啊，他们这个制作的无糖的黑芝麻汤圆450克，也是小1斤1袋，给大家3袋。这么一个大的组合，今天只要299， 2.99，非常合适。而且呢，大家订上以后啊，得到的是提货券啊，这样就给您带来很多的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了，您就打个电话，然后就马上给您送到家了啊。那么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每天9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9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自有购物平台北广生活时间给您做出的这个直播节目，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依旧介绍的是双十二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产品。嗯， 没错啊，今天给您带来的呢和我们平时的这些双十二的节目一样，首先给您带来的是返场好物。不只是要给您好商品，还要给您好折扣。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样一个商品呢，是常年销售的，而且呢，这个东西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牌，在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卖的都非常非常好，好多的我们的老客户啊、新客户啊，都形成了一种购买的惯性。就是什么呢？我比如说我今年买了，半年以后，我肯定的还要回购的。 是的， 这个东西呢叫做山药粉， 哎， 淮山药粉、铁棍山药粉。以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些品牌的，这个逐渐的被这个更优质量的品牌呢淘汰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心堂的卤土地的铁棍山药粉，是在近一年当中吧，受到了我们这个听众非常高的认可的。而且呢，吉心堂确实它这个山药粉的这个质量啊、口感呀、口味呀、性价比呀，包括它的安全性啊，都是得到了大家有口皆碑的保障。 是的啊，今天这个铁棍山药粉啊，我也不跟您说老少皆宜了，因为它是有特别适合的人群的，我觉得总结上来说就是两类，第一类，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我压力就挺大的，我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得着急吃，有点不讲究，所以说呢，导致有点消化不良， 还喜欢吃这重口味的， 对，吃点辣的呀，或者说吃了好吃的，吃有点撑了，有点暴饮暴食了，等等都有可能，很多压力大的朋友都是这样，这时候呢，您要注意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平时没有太多机会运动的，可能是，一是压力大的啊，工作压力大，二是可能稍上年纪一些的朋友， 咱们运动量下来了， 对，运动量下来， 而且身体里边的这个活动的能力也差一点了， 对，所以说那但是该吃还得吃啊， 对，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铁棍山药，卤土地的山药给它做成山药粉呢？ 哎， 其实呢，一是帮助大家去进行好的吸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他的这个吸收能力啊，没有那么强了，这一点您得承认，不像年轻小伙子，或者说您刚20来岁、30岁的时候，身体正值这个壮年的时候，吃什么东西哗就全都消化了。一旦上了年纪以后，无论您吃什么海鲜呀、鲍鱼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啊，吸收的能力都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它磨成粉，让您的这更好的吸收，这是它磨粉的一个关键。 没错。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吃这个麸炒这味儿， 哎， 有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吃这个麸炒的这个味儿，它有点那个麦子的香味儿，而且呢这个麦子这个就是粮食的香味儿啊，让你喝起来呀，直接吃起来呀，特别有那种食欲，而且稍微的麸炒一下呢，它带一点这个山药的清甜的味道，其实更好的能够让我们享受这个山药的本味。 没错啊，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给您带来13盒， 13盒、啊、 是的，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都是12克的足量， 也就是说130袋。 对， 我告诉您，一天一袋就够，130袋等于说咱们这个130天的， 小半年， 小半年， 所以说啊，这130天的量啊，平时市场售价得上千了，但是。我们北广售价一度给您打到299元，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淮山粉确实是，这个在咱们这点是一个刚需产品，好多的我们的这个老客户啊、新客户啊，都是常年在订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知道这东西呢，价格肯定比较便宜。 是的，哎，那双十二活动优惠给您多少呢？263元，您就能带走 263，等于说给您打了一88折。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隐藏价格，熟悉我们的这个双十二的规则的朋友都知道，2单或者2单以上的话，每单254元， 254，等于说是一个85折，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您看在我们直播期间啊，其实呢我们是也是能看到我们这个后台的一些我们的编辑的提醒的，一直说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听众啊，其实对于这个淮山粉的这个订购还是非常非常踊跃的，有一些我们的老听众正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其实就电话已经进来了，而且呢都是多单订购。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家里边放着，也不用占冰箱，也不用占什么地儿，而且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常年去喝，它是真正能体会到这个山药的好处的。 没错， 而且呢为什么这个山药那么受到大家欢迎，小时候这个家里边让小孩吃，老了以后经常愿意吃点山药，是因为山药里边本身带有这个山药的粘多糖。 哦， 这个粘多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山药，您看，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山药的时候，这它有外边有一层滑滑的这个粘液，这个粘液才是它营养物质的这个载体。 哎 啊，这个粘液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是这个粘液里边富含着山药皂带呀、山药粘多糖啊，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 啊，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呢，其实还有几个特点。就是首先它的这个产地特别特别的正宗， 咱们强调了卤土地啊，卤土地是一个特有的土质啊，只有河南焦作温县这个地方才有，它土质比较硬 啊， 所以说铁棍山药啊，它想去汲取这个养分的话，其实它的根茎必须非常的发达。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说过的啊，传统工艺带皮麸炒， 带皮麸炒、 皮儿其实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应该也都懂一些啊，这个食品的这个营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很多的植物啊、作物的皮儿其实非常有营养的。 今天咱们的这个山药是带皮麸炒的，等于说把这个营养的集中部分、精华部分也让您吃进肚中，而且制成粉状以后，也让您无论是您上了年纪了，还是正值壮年，咱们这都能吸收得了。 没错，还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啊，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配料表里您去看，只有一种，就是铁棍山药 啊，等于说里边也不加糖，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啊、化学添加剂啊也没有。等于说，如果您上了年纪以后，对于这个糖有一点这个敏感的话，咱们今天这个铁棍山药粉也是能吃的。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啊，包装上其实也挺精美的，十二克的精致小包装，这样的话便于随身携带， 我告诉您，这个山药粉是凉水热水都能冲、 哦、啊。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卤土铁棍山药粉啊，每盒呢都有十袋，每袋都是12克的足量啊，这130袋平时北广售价给您打到过299元，但是今天双十二活动、嗯、啊，您拨打电话就可以263元直接带走，同时还有一次降价的机会，那就是如果您购买两单或者两单以上的话，每单254元您就能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造舰10万亿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10万，不过10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